风吹幽渺，云外归鸟知春晓。那个爱祖母一觉醒来，床畔蝴蝶飞走了。船在桥底轻快摇，桥上风雨知多少。伴唱伴和一首歌谣，湖上荷花开了。四季似歌有冷暖，来又复去争分秒，又似风车转都停不了，令你的心在跳。 Thank you.